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40章，小广告。李琴叔最近这段时间被袁子峰缠得很烦，这人不知道是不是放寒假太闲了，每天晚上6点半都准时蹲守在他公司楼下，等李琴叔下班了送他回家。尽管李琴叔是拒绝的，但袁子峰总会有各种办法逼迫他上车。虽然他也不想让袁子峰上楼，可袁子峰还是等，而且等得一天比一天张扬。李琴叔从没想过出柜的事，但因为袁子峰的存在，公司里的人差不多都能猜到他的性取向了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没有人介意，只是总编略有些意见。 琴叔，我也知道你这个年纪谈恋爱很正常，也不是说你在我们公司上班就不能谈恋爱了，但你还是让你的小男朋友低调一点，不要总是搞那么多的花样，再这么下去我们公司就要上新闻了。 嗯，他又怎么了？ 别提了，你去坐一趟电梯你就知道了。 李琴叔几乎是夺门而出呀，心里升起来那股不祥的预感，让他心有些涩涩的。直到电梯门打开的那瞬间，李琴叔仿佛被刀雷狠狠地迎面劈下，劈得他话都不想多说一句。 袁子峰到底什么毛病？ 电梯里贴了些小广告，这很正常。但李琴叔没想到的是，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成为小广告中的一员。里面贴满了他俩的名字，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爱心。叮咚一声，电梯门开了，苏甜甜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进来，看到李琴叔，噗嗤一声笑了笑。 画面感太强了。 李琴叔非常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 琴叔哥，你现在站在这里，那就是一尊活生生的菩萨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和你背后的这小广告一对比，哎，我发现袁子峰这小孩挺浪漫的，他追你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不答应啊？ 李琴叔尴尬的完全避开了他的视线。 不合适。 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倒是觉得你俩挺合适的，性格互补嘛。不过说真的，真挺浪漫的，要是有个男人这么对我，我肯定二话不说就嫁了。 上你的班去吧。 哥啊，要是啥时候袁子峰对女人感兴趣了，记得跟他说声，我想排个队。 李琴叔内心狂吼， 苍天啊，杀了他吧。 他加快脚步，迅速往自己的办公室走，一边走一边给袁子峰发信息。 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？赶紧过来给我把东西都给撤了。 李琴叔发信息的时候极少使用感叹号，此刻两句话都用了，足以见得他现在的心情是有多么的汹涌澎湃。 这不是爱你的表现吗？你甭发火呀。 袁子峰，我真要被你给逼疯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温温和和的，你就能随便作啊？ 那我绝对没这意思，你别多想了，我这都是追人的必要手段，对待那种怎么追都追不上的，就用这种不要脸的法子了。 我说的那是对姑娘，我是个男人。 袁子峰没再回复他，李琴叔烦躁地把手机扔进抽屉里，看着电脑上无数的工作，突然有点心不在焉了。其实袁子峰心里想的挺简单的，他打算让李琴叔先火起来，让大楼里的人都认识他， 这样的话，林芝如果在公司附近对他做什么，就有极大的可能被发现了。至于追人什么的，他的确是专门设计了这环节来让李琴书感动一下，只是没想到弄巧成拙了。李琴书非但没感动，反而是更加生气了。袁子峰琢磨着找个什么补救的法子呢，但网上搜来搜去，最后想到了看电影加压马路。心动不如行动，他立马约李琴书。只是直到下班时间，袁子峰都等在公司门口了，这人还是没有回复。 估计没看到吧。 袁子峰心里安慰自己几句，聚精会神地盯着电梯口的方向，等得百无聊赖的。只是他没想到，等到晚上八点了，大楼里的人稀稀疏疏的都走得差不多了，他居然还没等到李琴书下来。他打了个哈欠，站起身，正要打个电话询问一下，不远处苏甜甜蹦蹦跳跳地出了电梯门。看到袁子峰，他微微一愣。 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秦叔哥早走了。 走了？我没看见他呀。 他说他约了人，所以一下班就走了。我还以为约的是你。哎，不是你是谁啊？我看他笑得挺嗨的，还以为是去约会呢。你一直在这里等着吗？秦叔哥应该是从应急通道走的，他现在特别讨厌坐电梯。 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？袁子峰今天算是见识到了，他哪能想到十多层啊，李秦叔居然不走电梯走楼梯了，就为了那小广告。哎呦，袁子峰巴不得现在立马冲进去把那小广告都给撕了，但他按捺住了。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李琴书在跟谁约会。如果是林芝的话，李琴书可能会很危险。尽管到目前为止，林芝暂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，但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啊。李琴书没接他的电话，袁子峰心里这慌张更甚了，最后忍不住打开手机定位系统，这是之前为了安全他特地装在李琴书手机上的。袁子峰本来打算不到关键的时刻坚决不用这玩意儿，因为很容易被发现，可现在是不得不用。他叹了口气，看着手中的位置迅速发动车子。 李琴书最好是没出什么事儿，如果出了事儿的话，那真的是我的错了，是我没有看好李琴书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